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庆祝诸圣日，真正的节日是昨天11月1日，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就庆祝它。每年把一天定为纪念以前的圣徒，这习惯是从主后第四世纪就开始的。11月1日这个日子庆祝是从第八世纪开始的。那我们今天这一天主要是感谢上帝给我们以前的基督徒他们的好榜样，我们更感谢上帝保持他们在基督的信心里面一直等到他们去世的时候。那么谁是圣徒呢？圣徒就是指圣洁的基督徒，圣徒就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因着我们与耶稣信心的连接是圣洁的。所有的基督徒一定是圣洁的，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圣洁就是基督自己的圣洁。使徒保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常常讲他写信的教会，他对对象的教会就是圣徒。比如他在以弗所书是这样开始的：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在哥林多前书他写的详细一点：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么我们今天这群人也就是爱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圣徒。在我们今天的正道里面，我们要看两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从启示录 第七章，还有我们的福音书经文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在这两段经文我们会看到两个不同的景象，在这两个景象都有 一群圣徒在里头。第一个景象在启示录里面，他们 那景象的圣徒他们是在天堂里面的，那些圣徒已经结束了他们世界上的日子。对我们这群圣徒来说，这是一个未来的 景况景象。在第二个景象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圣徒，他们还在世界上，还没有到天堂去了。这就形容我们现在的圣徒。我们现在先详细一点看第一个景象，在启示录里面。这个景象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在里面也有很多可以看到的东西。我想现在把这整段再念一次。我这次念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这些圣徒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那这个很简单，并且请试着从这段经文看出这些圣徒是靠着什么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景象里面，也就是说他们是靠着什么让他们能进入天堂里面。好，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开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在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蛮特别的景象，我们真的期待那日子，我们也在其间，对不对？那么这些圣徒是穿着什么衣服呢？就是穿白衣。那为什么是白色的呢？因为是洁净的，没有肮脏的。如何洗得那么洁净呢？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羔羊就是耶稣基督。那句也就是根据圣经另外一句，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使他们的衣裳洁净了，也是原因他们为什么能够在那个景象，在天堂里面。在那段，一位长老就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因为那样，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圣徒能进天堂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这是唯一的原因任何一个人能够进到那个景象里面。当我们看另外一个景象，还在世界上圣徒的景象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他们为什么能进天堂。这些还在世界上的圣徒呢，他们将来会进天堂，纯粹是因为羔羊耶稣的血洗净了他们的罪，他们穿耶稣自己白色的衣袍。好，我们现在就换到第二个景象。在马太福音，耶稣在形容一群有福的人，他九次说他们是有福的。这些有福的人呢，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还在世界上的圣徒。那么当我这样说这些有福的人就是我们的时候，你或许在想，真的吗？好像不是吧，耶稣不是在形容我。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有道理的回应。但是我们现在慢慢想，这些有福的人是谁，也是不是包括我。我想现在跟刚才一样，再把这整段再念一次。当我这次念的时候，请注意这些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耶稣怎样形容他们。另外请想一想，我是在其中吗？我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我凭什么能够在其中，能够是一位有福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这些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自己是不是在其中呢？我想有些这里的形容你应该很快就可以说是的，这是形容我的。比如说，我希望第一个也应该是最重要的，虚心的人，或更好的翻译，心灵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我希望你可以说这是形容我的。心灵贫穷的人是承认我的心灵的确很贫穷，因为我有罪。如果你反而不承认你有贫穷的心灵，你不承认你有罪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耶稣的赦免，你这样也不可能是有福的吧。除了这个形容之外，你或许也同意你是第四节爱痛的人，或是第十十一节你是受逼迫的人，有可能你就可以说是，这是我的。这些你或许可以说是，这是我的，我是有福。但是其他的形容呢？你看你自己是温柔的，或饥渴慕义的呢？你是一位连续忍的人，或是一位清心的人呢？你是使人和睦的人呢？这些你大概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同意，这是我的。如果你真实地看到你自己的心和你自己的行为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承认你有罪。我希望你真的承认你是心灵贫穷的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看，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福的吗？若看个人在世界上他们所做的所想的，他真实的情况，有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吗？没有，除了耶稣之外。是的，严谨来说，只有他是有福的，因为只有他在这世界上自己所做的所想的是完全合格了，完全符合了这些条件。耶稣是温柔的，连续人的，清新的，和一切其他的形容。但是如果只有耶稣是这样有福的，我之前怎么说这段是形容世界上的圣徒，包括我们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圣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是披戴基督的，是穿上基督的衣袍的人，他们的衣服是已经洗白净了。在信心里，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福的人。这段是形容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所有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会上天堂，并且我们在这世界上已经是有福的，完全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本身是心灵贫穷的人，心灵有罪的人，但是羔羊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真是恩典，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这些。我们在基督里是有福的人，在基督里这些形容是形容我们的，当然这是恩典，但这是形容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的义袍遮盖我们的罪，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停，这是因为圣经自己常常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没有停的，并且我们如果在这里停，我想我们还没有完全地正确地了解这段圣经的经文。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连接与葡萄树的枝子，因此我们是圣徒，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会上天堂的，感谢主。但是枝子也会结果子， 果子不是让枝子连接于葡萄树的，不是，但是连接于葡萄树的枝子肯定会结果子。因此这些正确的形容耶稣的特色，也是形容我们真的所做的事情。我们是温柔的，当然不是随时完整的温柔的，但是我们是温柔的。我们也是饥渴慕义的，连续人的，清新的，使人和睦的，并且我们是有福的。我们都是会结果子，连接于葡萄树的枝子。这三者，葡萄树、枝子还有果子，这三者是不能分开的，不可能的。有时候圣经只有形容我们这些枝子如何连接于葡萄树这个地方，有时候圣经光看我们所结的果子，但是即使你只有看一部分，这三者是绝对分不开的。我们是基督徒，是圣徒，是会上天堂的，都是因为我们连接于葡萄树的，都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也结果子，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看到我们的果子，我们的温柔，我们如何连续人和其他的果子，因此他说你是有福的。那么因为我们不仅有那在基督里的新我，我们还有那固执有罪的老我，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些枝子也会长刺。那么奇怪对不对，葡萄树的枝子会长刺，好像不会，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很难理解，但是真正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还是有罪，比如说我们会有不温柔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也可以说，虽然我们的确是长刺的，但是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刺，在他的怜悯里，天父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就是看不到这些刺，我们的罪。这真是恩上加恩的，我们真是有福的。今天这两段经文，从启示录和马太福音，都是形容圣徒的，都是形容我们的。现在我们已经是有福的，在世界上的圣徒，我们在基督里，在信心里，是完全符合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形容。我们另外也真的自己在做，在行出来这些特色，虽然肯定也有我们的罪，我们就继续凭着圣灵的能力去当这样有福的人。将来呢，我们也会是穿白衣，围绕着宝座上的羔羊，在天堂里面的圣徒。我们会在那里，完全是因为那位羔羊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衣裳是他的宝血所洗白净的。我们当时也就是会在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